自站在湍急的时间中，而我独自看着 超时空爱恋的锦鲤剧《寻找前世之旅》上线在即，傅辛博倾情演唱的主题曲《分我一半眼泪》日前曝光，他充满磁性嗓音，深情吟咏着三位主演苦追千年的虐心之恋，道尽爱情当中求之不得的心酸。剧中的三人之间的纠缠几世、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更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起来听到分我一半的眼泪。 还要享受吗？分我一半的眼泪，我也明白那是什么滋味，何必要撕心裂肺，显得我更加卑微。分我一半的眼泪，每段回忆都会把心撕碎，感情都什么滋味，何必要撕心裂肺，显得我更加卑微。分我一半的眼泪，每段回忆都会把心撕碎，伤心能撕碎，不想清醒被摧毁。难道这一生的机会作废，爱已面目全非，我偏要做对。抑不住炽热的眼泪，全部的温度留给谁？你在我什么滋味，何必要撕心裂肺，显得我更加卑微。分我一半的眼泪，每段回忆都会把心撕碎，伤心又自觉，不想清醒被摧毁。难道这一生的机会都已经作废，爱已面目全非，我偏要做对。抑不住炽热的眼泪，全部的温度留给谁？你在我的冷灯墓碑。 Thank you.

伸手、 悄占有回忆缠绵的梦。 电影《合约男女》的片尾曲《爱来得太突然》日前浓情发布。在现代快节奏的大都市，每个人为自己的前程努力拼搏，渐渐轻视了对家人的关心，慢慢忽视了对爱人的付出。向来心事看客心，奈何人是剧中人。爱来得太突然，我终于才明白，你就是我始终执着心底的等待。一起来听到爱来得太突然。 靠近我，不要害怕受伤害，就这样先爱，不再想你是我给你的答案。痛悄悄溜走，幸福停留的夜，心跳依旧，闭上眼感受。我所有，你始终还在原地守候，让我牵起你的手，在这爱的十字路口，爱来得太突然，我终于才明白，你就是我始终执着心底的等待。爱来得很自然，我再也不逃开，手牵手一起承诺着未来。牵手承诺着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time.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这鼓励草木深，我听闻我听闻你乐色声， 晨朝鼓励声落在那座叶子，缤纷落地上的是我们，缤纷落地上的是我们，切蓝色的雨声盼有 说到歌红人不红，在乐坛上很多歌手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第四季当中，节目邀请到创作才女徐佳莹，呆萌外表充满才气的创作让很多人迷上了这个可爱又深情的女生。不管是自己创作的身骑白马，还是改编演绎的我好想你、修炼爱情，都收获了满满好评。一起来听到徐佳莹浪费。 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真的伤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我都会坦然面对，即使要我跟你再耗个十年无所谓，去爱才是浪费，

he's a guitar. But guess what? In 30 seconds I'm living to Mars. Yes, we live in the cross, it's unbeatable odds. And like this, man,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the life. We do this for the love, so we fight and sacrifice every night. So we ain't gonna stop with them fall never. We're in the sea or send a sign of defeat. So we're gonna keep everyone moving their feet. So bring back the beat. Change your dance and give it to my soul, come on.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让坚持做音乐的歌手走进大众视野，让观众感受到一次次的视听盛宴。或许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都需要一次机会，一个平台。也许这个时间非常漫长，但是值得等待，值得自己用心去默默的努力和奉献。一起来听到来自 Coco 李玟，不潮不用花钱。 用力到处通通花掉所有。 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徐佳莹《莉莉安》。 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来临，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谁跟我离去，他自言自语，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如果 接着曾经和也该需要言语不出桥梁，垂杨梧子酒意暗恋波长，零零散老人家我凝住心不依偎在爱墙，传他不惊不扰，听阿伯絮絮子地酒模样， 成一杆风凉，回眸见壮景。 是远影长散，是轻盈放，可大海将不是人。 他说这竹堂曾有个二八姑娘，随后取出一坛琼花坊，颤手入风尘，掀开那段过往，白发尽头带多悲伤。 竹水长澜，雪回冬去，相归离别记，潇潇一场淋漓雨，春树总有万重宿雨，谁人听，隔醉秋上素书小凝，豆蔻说脸颊，月月三更花灯前门，盈盈独两宵，转身沙落正好，菩提流影戏翩梦之独生，千山月水枯林尽红碧草，听仙楼阁人影波光，半边夕阳老，殷勤不上眉梢，夜深随暮翠花绿发娇，平和锦绣着长安与天过红尘几年了，三春秋怕逆风醉酒，碧石枕头草，枯坐起春泥笑，流水春月雨星才莫扰，上扶手下凝，豆蔻说脸颊，月月三更花灯前门，盈盈独两宵，团扇沙落正好，蝴蝶流影戏翩梦知多少，东林折柳秋风起，山月水枯林尽古碧草，听斜楼阁人影波光，半边夕阳老，殷勤不上眉梢，夜深随暮翠花绿发娇，平步轻舟着落尘埃与天过红裙几年了，藏春宵把年放醉酒，碧石枕头草，枯坐起春泥笑，流水春月雨星才莫扰，花店茶汤无关来落梅飞絮，有情深住小人斜里瑞闹相伴，黄昏空池塘，青绿一卷梳妆，落山之分对影无人生，海棠同看无非是难言，悲鸿长卷共千江，故人天涯心有戚戚，举杯寄穹苍，玉树了解上长，雨点兰舟海浊酒一觞，手握在烟溪上有灵犀，一点心痛一树凉，纤细何惧明朝何见，远自月所望，心坠世间西江，一种模拟两处寂寞香，干柴落中寒水一笑颜，